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宁帝和太后看着韶华一溜烟跑个没影，相视一眼，笑得有些无奈。嘉宁帝朝众妃摆手：“ 你们回去吧。” 是。 嘉宁帝是个勤于政事的皇帝，平日里宫妃见他的时间不多，也就能在太后这儿碰碰机会，因而都有些悻悻没精打采地退了出去。太后瞧在眼底，摇头道：“ 皇帝，政事固然紧要，可后宫和前朝关系紧密，也别冷落了主妃。”“ 是，母后近来身体可还安好？”“ 好，只要朝廷安稳，百姓安居乐业，哀家自然会好。” 太后抿了一口嘉宁帝递过来的参茶，说道：“ 听说太子立了大功，百姓都在称颂。”“ 哦，他还算争气。” 太后知道嘉宁帝素来对太子格外不同，只是笑了笑，漫不经心问道：“ 哀家还听说朝廷出了个女将军，你将她赐给太子，但太子和他都拒绝了。” 嘉宁帝敛住笑容，淡淡道：“ 母后，任安乐的确有大才，入东宫为妃可惜了。此事是儿子考虑不周，也不怪太子会拒绝。”“ 女人相夫教子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朝廷也不缺这么一个人才。太子为何不迎妃入东宫？你难道不知道缘由？” 太后眉眼肃冷，手中杯盏落在案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大晋朝初立时，太后虽为中宫之主，却远不及帝圣天在大晋的威望声名。她平生最不喜女子谈论朝政，直谏沙场，何况太子一直为了帝家女拒选别家贵女为太子妃，此事一直是太后心底的一根刺。嘉宁帝知道此话触及太后心里的隐痛，叹了口气：“ 哎，母后，任安乐的确与朝廷有功，此事和他并无多大干系，只是太子如今还对静安侯的事放不下。”“ 乱臣逆子，何须对他们仁慈？”“ 太子心慈敦厚，当初太祖就是念及此，才会将他立为皇太孙。” 当年嘉宁帝欲效仿帝家禅让天下之佳话，立静安侯为太子，曾令朝堂动荡。好在韩烨自小聪慧，同时得太祖和帝家家主喜爱，太祖将帝位传于嘉宁帝，也是顾念于此。太后念及当年帝位之争的凶险，面容总算缓和下来，却叹了口气：“ 太后，陛下，安王妃携小世子前来请安。” 太后话未完，殿外有声音奏请。太后接过这个话题，笑道：“ 让他们进来。安王府的几个小家伙机灵得很，你也一起见见。”“ 皇祖母， 皇祖母， 拜见皇祖母， 拜见皇祖母。” 嘉宁帝点头，见跑进殿的小娃娃个个憨态可掬，脸垮了下来：“ 这个安王，明知东宫无嫡系，还成日把府上的小崽子送进宫来膈应人。” 见太后搂着安王府的小世子笑得挪不开眼，嘉宁帝眯了眯眼，不知在想些什么。安王妃陪着太后说笑，见太后喜欢自家孙儿，也是高兴：“ 皇上，听说贵人快生了，若是生个小皇子，宫里也能热闹些。”“皇帝。” 嘉宁帝回神，朝安王妃略带深意看了一眼，回头笑道：“ 啊，母后，您说的对， 皇家无嫡系确实荒唐，东宫该选太子妃了。 太后和安王妃同时怔住。 东宫太子妃，太子一直不肯迎娶任何一家的贵女，皇帝如今松口，难道是要迎回囚禁在泰山的帝家孤女不成？皇上，你此话何意？ 太后放开手中的小世子，声音沉下，慈祥的面容变得严肃而冷漠。安王妃眼观鼻，鼻观心，像是丝毫没有看出大殿里瞬间冷凝的气氛。嘉宁帝拍拍太后的手，笑道：“ 母后，您放心，朕定不会选让您不喜的女子入东宫为太子妃的。” 嘉宁帝说完便告退离去。安王妃如坐针毡地留了片刻，见太后没了兴致，抱着小世子告退。慈安殿恢复了往日的清静。苏嬷嬷端着御膳房刚炖好的雪蛤盅走了进来，见太后神色奄奄，劝道：“ 太后，您放心，帝家当年犯下谋逆大罪，即便太子再坚持，陛下也不会将帝家孤女立为太子妃的。 他有先帝留下的遗旨，你认为真的是太子坚持，陛下才不择定东宫太子妃人选？” 太后睁眼，不急不缓地说，声音中满是冷意。苏嬷嬷不解：“ 若不是为了殿下，陛下何必忍让至此？” 糊涂。当年先帝留下的遗旨里，除了立帝子元为太子妃，还写了什么？你忘了不成？ 还有，立陛下为帝。 没错，处死帝子元，剥夺他入主东宫的资格，就等于违背了先帝留下的最后一道遗旨。陛下不仅会遭史官所见，就连他继承帝位的正统性也会遭受万民质疑。朝中王侯有大半曾受帝家恩惠，若非当年靖安侯谋反之事罪证确凿，你以为韩家的天下还能坐得稳吗？将帝子元求而不诛，不是顾念太子，而是为了大晋朝堂的安稳，这一点陛下很清楚。 太后，那我们该怎么做？ 太后接过苏嬷嬷递来的补品，声音淡淡的：“ 什么都不做，到如今还有什么好担忧的？他被皇家养了十年，你以为他还是当年的帝子元不成？大晋的天下永远都只能姓韩。” 也只有此时才能在这个颐养天年的太后身上看到曾经母仪天下的威严。嘉宁帝要为太子择定太子妃的消息在朝堂上不胫而走，各家王侯闻之兴奋。想来也是，太子二十有二，尚无嫡子，无论是为朝堂安稳还是国祚绵长，都应该早日解决此事。是以消息一出，各府适龄待嫁的贵女皆停止议亲，观望太子的反应。哪知处于流言蜚语中的东宫这次却保持了缄默，无论朝臣如何旁敲侧击，太子殿下都是一副云淡风轻、事不关己的模样。倒是民间堂口因为这事儿热闹纷呈，他们将各王侯府家的贵女列出三六九等，为太子妃的择定兴起了赌局。半月后，赌盘开出，位居其首的是左相右女江蝶云、远东东安侯府的三小姐赵琴莲、晋南洛老将军的长女洛银辉。此三女名冠大晋，文采出众，是东宫太子妃的上佳人选。除此之外，为了让这场赌局更加尽兴，地下赌庄还列了两人的名字在盘口上。当然，因为这二人的身份，没人敢将他们的名字放到明面上来。帝子元，太祖崩逝前亲自择选的太子妃，如今是个罪女。 任安乐，千里求娶太子名声斐然的上将军，前身是个土匪。此二人名字的出现让京城的地下赌庄沸腾起来，虽然赔率惊人，敢下注的人却极少。原因无他，众人皆知他们能入东宫为太子妃的几率恐怕和六月飞雪相差不远。尚书阁最近递进的折子比以往半年都要多，左右不过是些老臣言太子年长却子嗣稀少，希望陛下能从王后府里择出贵女入东宫的言辞。嘉宁帝这几日翻看折子，总算知晓了自家儿子虽不受他待见，却被一朝文武当成香嬷嬷成日惦记的事实。赵福在一旁研墨，见嘉宁帝神色有异，垂下眼默不作声。 朕等了几日，还真有人不怕死啊，敢谏言让朕请回弟子园。 嘉宁帝将奏折扔至一旁，神情莫测。赵福一凛，恐嘉宁帝心烦，问道： 陛下，哪位大人如此大胆？ 是左相一派的。 嘉宁帝神情亦有些诧异，说着皱起眉。左相和帝家可谓是死对头，不可能愿意见到帝家卷土重来。难道是这个臣子自己的想法？想到不少老臣子的奏折中亦隐晦提起接回帝家孤女的请愿，嘉宁帝也没有太过在意。 陛下，如今殿下选妃之事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您真想为殿下择定太子妃？ 莫说其他人，就连成日跟在嘉宁帝身边的赵福也被这父子俩搞得一头雾水。见大臣重提弟子园之事，未引得嘉宁帝震怒，不由好奇问了一句。话音刚落，对上嘉宁帝淡淡瞥来的目光，赵福面色一白，跪在地上连连叩首。 陛下，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叩问帝王之心，确实罪该万死。嘉宁帝未言半句，继续翻着其他奏折。尚书房里只能偶尔听见翻阅声和赵福叩首的声响。半炷香后，嘉宁帝才开口道： 好了，起来吧。 赵福如蒙大赦，这才从地上爬起来，额头已渐现血渍。 谢陛下恕罪。 若不是太子的意思，你以为这些为弟子园说话的老臣敢开口？ 嘉宁帝合上奏折，赵福不敢再言，只安静地听下去。 太子始终认为朕当年对帝家做得太绝，为了一个弟子园和朕磨了这么多年。既然他心心念念，朕便把人送到他面前来。朕就不信朕花10年时光倾尽皇家富贵养出来的帝家幼女还是当年的心性。朕倒想看看他究竟能为帝子园做到什么地步。 嘉宁帝起身行到靠近内墙的桌边，拿起银架上的墨绿铁剑，触手冰凉。他微眯起眼，仁慈的面容上现出冰冷之色，出口之言让尚书房的气氛瞬间凝滞了下来。 太子他也该长点教训了。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